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沈石溪，中国动物小说大王，1952年生于上海，1968年去西双版纳插队，当过农民，做过教师，入伍后成为部队宣传员和专业创作员，业余时间写动物小说，出版50多种，获奖无数，代表作有《狼王梦》、第七条猎狗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沈石溪。沈老师，您是特别擅长写动物的小说哈，写动物的故事，您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吗？ 对，我呢出生在上海，从小呢这个很喜欢动物，但是呢上海呢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啊，家庭比较贫困，想养一条狗养一只猫，家里也不可能满足我的愿望， 就是说人还吃不饱呢。 对，尽管这样，但我还从小养过很多小动物，比如蟋蟀啊、麻雀啊、金鱼啊、蚕宝宝啊、乌龟啊等等，养过很多的小动物。因为在我的天性里面吧，我觉得那小动物蛮可怜的，然后呢我那性格也小时候呢也有点孤僻、所以呢我喜欢跟动物在一起，觉得比较自在。这样呢就是从小就对动物啊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 您用了一个词叫可怜，一般小朋友对小动物的感觉是觉得可爱。 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这些小动物啊，比如我们养麻雀，总是把它囚禁在一个笼子里面，它也不能飞。比如养那个蟋蟀，为了取乐啊，经常要让他们两只雄蟋蟀啊要互相争斗，就斗蟋蟀。怎么有的斗得死去活来，有的斗得呢大腿都掉了，斗得残废。虽然我也在这个他们斗的过程当中啊，觉得有种刺激感，得到一种满足，但是呢过后想想，这个事情毕竟还是蛮残忍的。所以呢我呢自己感觉到对小动物总是觉得有一种他们可怜，抱有一种怜悯之心啊。 您说你小时候有点孤僻。 对，我呢因为小时候呢这个身体比较瘦弱，从小呢体育课的成绩都比较差，成绩啊也是中不溜的。因为这个学校里班级里都这样的，要么学习成绩特别好， 对，老师关注， 要不是特别淘气的，老师也更多的关注。 对， 像我们这种中不溜的，这个老师呢比较忽视。那么同学之间呢，我自己觉得自己身体也不好，身体也瘦弱，所以呢也很难得到大家的重视。这样呢，我就从小自己认为啊有点孤僻的， 所以跟小动物好， 对，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最 自在，蛮 自在 的，有一种好像可以关爱他们，然后呢也可以随心所欲的跟他们在一起，自己感觉到有一种满足感吧。 您是老三届哈？ 对，68年 初中毕业，然后去插队。 对，到云南插队了。当年我们选择去云南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了。当年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呢，上海的知青啊可以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云南、贵州，有7个地方可以选择。我选择去了云南西双版纳。这个说起来很怪，就是我那上4年级的时候啊，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那么这部纪录片了，它里面的风景拍得很美。那么有两句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它形容西双版纳美丽富饶啊， 是用这样两句话形容，他说西双版纳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弯腰一抓还可以抓起一大把花生来。 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比较穷了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 哎呀这都是好吃的、 这个吃东西呢也比较馋，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想到西双版纳、想吃香蕉就有香蕉，想吃菠萝就有菠萝，心里一激动就报名到云南西双版纳去了。 嗯， 到了西双版纳才知道啊，你说香蕉有没有啊？当然有的。菠萝有没有啊？当然也有的，但都是要钱买的。 嗯， 没有钱还是吃不到，是吧？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是到了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多情炎热的这样一块红土地上。 嗯，傣族。 对，我们是插队落户，就是到寨子里面去当农民，跟老百姓住在一起。我是分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县一个叫满光龙的傣族村寨，大概有300多户人家。我们呢大概有36个知青分到了这个大寨子，然后呢就在这个寨子里生活了3年多，正儿八经就是完全是凭工分吃饭了。但是呢你虽然生活很艰苦，也有一点生活的乐趣，因为这个乐趣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寨子就是西双版纳这个村寨啊，傣族村寨啊，这个生活跟我们在上海截然不同。 对， 上海嘛，反正不管什么时候是一个大城市嘛，啊，我们虽然贫困嘛，也是过那种城市生活。那西双版纳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去的时候公路还很简陋嘛，这个也没有电，也没自来水，完全还是比较原始的。那么当地老百姓呢，他有个习惯，男人啊习惯到了农闲的时候啊，要上山打猎的。我们的寨子正好是在大山的山脚下，出了寨子大概几百米远就是原始森林。那么当地的男人啊，他都是有这个习惯，他都家家户户有猎枪，有猎刀，有猎狗，然后就上山打猎。那么我们呢，反正入乡随俗啊，经常跟着老百姓上山打猎。那么这3年的生活对我来说，对以后写动物小说倒是歪打正着啊。 对呀、 啊， 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动物了。 对，一个 是那个小蟋蟀啊， 对 那种东西了。 而且呢，傣族老百姓还这种猎人啊，他比较善讲善谈。 哦， 我们到山上去，有时候晚上回不来，烧堆篝火啊，弄个窝棚啊，睡在山上。那么他们呢，喝喝酒啊，然后就会给我们讲很多打猎的故事 啊、哦，这就以后成了那一些素材了、 对对对，成了我的一些创作素材。 嗯， 所以我至今还是蛮怀念那段生活的。 嗯， 虽然过得很清苦，最大的艰苦就是，水土不服。去了以后，大概整整有8个月的时间，两条腿啊，全部都是溃烂的，都是生那种脓疮啊。 哎呀， 后来医生说这个也没办法，这是水土不服，你们从那个遥远的大城市跑到西双版纳来，肯定有这一个适应过程的。后来到了8个月以后 就好了， 身上的这种脓疮才慢慢的好。 那您在那一段时间对于动物的感受和你小时候觉得他们蛮可怜的那种感觉有变化吗？ 这个我觉得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百姓啊，对动物啊，他们那种态度那种观念啊，跟我们城里人也不一样。他们虽然打猎也是去用枪啊去剥夺那种动物的生命，但是呢他们很奇怪，他们对动物还有一种比较尊重啊，崇敬啊，或者崇拜，图腾崇拜这种感觉。家家比如猎人啊，他家里面没有什么其他装饰品，最好的装饰品野牛的头，野牛的骷髅。如果说一个猎人家里面挂了一个很大的野牛的那种骷髅啊，他就是属于对他猎人生涯的一种荣耀肯定。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每家家这个屋檐下面都挂着那个，就是房柱上都挂着那个猎枪。他打到一只鸟或者打到一个野兽啊，他就把野兽身上的毛还有呢就是鸟身上的羽毛摘一片下来，然后就粘在枪托上。所以呢我呢住的那家猎人啊，他的那只猎枪这个整个枪柄啊五颜六色，就像一只鸟一样。因为他打的太多了，所以他每打一个他就沾一点，每打一个沾一点，整个枪柄全部都是五彩斑斓的鸟的羽毛和兽的那种毛发。 所以就是这一段哈，对于动物的认知，对于他们的观念，可能对您以后的写作也是有一些影响。 对， 怎么来看待动物？ 我呢过去总是觉得一个呢可怜这个动物，觉得人类肯定是啊，它是能够操纵动物的生命，而且呢，作为城里人来说，他也不会特别想到对动物的一种尊重。 嗯， 那么当地老百姓呢，因为他们什么时候都跟动物生活在一起。 对。 比如我们这个满光龙寨子吧，每年两次，这个夏粮收下来，秋粮收下来以后，野象啊，它都会捣乱，它会突然之间从山上下来，把还买来的几个的那个稻谷啊、苞谷啊卷走吃掉。老百姓为了不让野象吃，会动作一些脑筋， 嗯， 啊，这个敲锣打鼓、烧火。往这个野象的头上、头顶上打猎枪，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们赶走。比如说我们经常上山去砍柴， 嗯， 会走到一半，老百姓会叫起来说，哦，有一条蛇。我们一看就在那个树上啊，一条大蟒蛇，因为西双版纳出产那种黑尾蟒啊， 嗯， 蟒蛇很多，然后老百姓呢就我们几个会一起走过去，就把这条蛇啊拉住它的尾巴，从树枝上拼命拉下来， 胆儿很大。 三个男人就可以制服一条大蟒蛇，一个人掐住它脖子，一个人按住它尾巴，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去找那个藤子啊，把它绑起来，然后塞到箩箩里就可以抬回来了。就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 沈石溪，中国动物小说大王，1952年生于上海。1968年去西双版纳插队，当过农民，做过教师，入伍后成为部队宣传员和专业创作员，业余时间写动物小说，出版50多种，获奖无数，代表作有《狼王梦》《第七条猎狗》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沈石溪。沈石溪16岁到西双版纳插队落户当农民，3年后，当地考虑到知青们在农村谋生不容易，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工作岗位。沈石溪由此成为了小学教师，这一干又是3年。 所以我写动物小说、写儿童文学、为青少年写作， 都跟西双版纳有关系。 对，也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系的。一个是跟动物有那些那种近距离的接触。 嗯。 一个呢就是我当了3年小学教师，对孩子对教育好像也有了一个比较粗浅的一种认识和体验。 这样是什么感觉呢？ 山区的教师啊，他跟现在学校完全不一样。当年我一个人是教复式班。什么叫复式班呢？就是一个人教4个班，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有4个班。 嗯， 每个班呢最少的有4个同学，最多的有10几个。因为一个寨子啊，他学生他是不平均的， 大小不一样。 然后呢，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老师去教他们。那么我一个人就教4个班，然后呢，这个班讲20分钟， 嗯， 然后呢， 写作业， 有一个作业，然后呢，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教室，旁边一个教室又教2年级， 嗯， 然后呢，上完语文课，上数学课，上完数学课，上美术课，什么体育课，所有的课都是我一个人来，所以呢，这个教育质量那是可想而知了。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寨子啊，这个当地的学生啊，包括家长对我还是蛮好的，因为看到一个老师也蛮可怜的，一个人在上面，然后呢，这个砍柴啊什么都是学生， 嗯， 都帮我砍好，家务活呢基本上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就像派工一样的 啊，帮着就干了。 今天这个来帮我做一点，明天那个来帮我做一点，然后有什么好吃的也会家家回来。给我弄一点来吃， 还挺幸福的。 就是觉得群众关系蛮好。在那个地方呢，虽然生活清苦，也比较寂寞，但是呢，好像感觉到人际关系还是蛮融洽的。 嗯，而且给了你一个机会，就是看孩子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 对，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对以后 这个对以后写 写作还是有帮助的， 对，特别是写儿童文学是有帮助。有了教师经历和没有教师经历，对写作时候。心灵当中它有无形当中它会产生一种标准，或者说是一种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他心里有个底嘛。 对，所以小朋友们才喜欢看啊，他是他们的视角，就是知道他们是一个 怎么样看问题的一个角度。您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第一篇散文应该是在72年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当年是属于批林批孔嘛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篇小散文写那个这个傣族的歌手，当地叫张哈。 嗯， 那么呢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张哈呢就是那个歌手不让他们唱歌 啊， 认为是封建了什么。那么批林批孔以后呢，张哈就是当地的歌手啊，他呢焕发了新的青春，他呢可以重新开始唱歌。那么我就写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篇散文后来登在云南日报上，那么才发表第一篇作品。到了大概73年74年又开始写一些当地恢复了泼水节，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几年呢不准举办那个泼水节了，到了73年74年呢落实民俗政策又开始可以办泼水节。那么我们呢因为第一次参加泼水节觉得很好玩，很有当地的民族风情，那么我就写了一篇散文，后来又登在当地的一个杂志叫做云南文艺。这样呢就是有了这么一点基础以后，正好部队要开始招兵，当年比较流行的需要宣传队，需要报道组，那么需要能够啊写写弄弄的一些宣传人才。这样呢他这么一找，觉得我呢能够写几篇作品的啊，这个部队首长就指定说，哎，你可以当兵的，问我来不来？ 那会儿当兵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最好的出路。 对呀、 啊，对啊。后来我一想呢，要我当兵，我当然很愿意了，就来当兵去了。所以呢，75年1月份就到部队了，就在当了3年农民，当了3年的小学教师，然后就开始到部队了。 所以真正的有关动物的这些创作是在部队开始的。 对，部队呢又给了我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新闻报道员。部队的首长还是蛮重视文化的，虽然部队的首长文化呢，当年的部队首长文化不是特别高，但他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还是蛮看重的，因为他觉得呢一个呢写写可以宣传我们部队的先进人物啊，优秀事迹啊，所以呢对新闻报道这块都很重视。那么我呢就是成了我们的报道组的一个新闻干事。那么给我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是边防部队了，在西双版纳的每一条边防线上，我们西双版纳跟老挝跟缅甸接壤，有很多很多的哨所。那么我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跑这些点， 下去采访， 到每一个人家这个步行才能走到的连队和哨所去采访。这样呢我就是这个活动的范围啊突然就扩大了，就基本上把西双版纳的村村寨寨，当年的村村寨寨基本上跑了个遍。哦哟，这个新闻这个干事是当了很多年，一直当到80年，整整当了9年。这段生活呢给我了就是真正了解西双版纳，了解了不同的少数民族，因为我原来插队是在傣族嘛，后来跑了很多，比如说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都了解了，所以呢也给我增添了很多生活的一种经历吧。 听起来就挺忙叨的，你看到处跑， 对， 采访写文章，那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想起来写动物小说？您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应该是 象群迁移的时候，那个是在80年写的。那么写这篇小说呢也有一个奇怪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当年啊新闻干事啊压力很大，为什么？部队首长他要求你每年要在中央的报刊，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什么、 要有多少文章发表， 对对对，人民日报、什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要能够发表12篇以上，然后在省级报刊要求发表40篇。那么这个量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的军分区，全军有那么多的市级单位。每个市级单位都要求自己要上多少报道，本来全军就这样一张报纸，当年的解放军报就有4版，每天只有4版，哪有挤得进去啊？那个时候呢，我呢蛮想立功受奖，那么我呢为了写报道，曾经一连获过3个3等功，包括呢上前线，那个时候都是立过功的。那么有一年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到了10月份啊，居然就中央报刊才见报才有6篇，那还有一半没有完成了， 着急了， 非常着急。那么什么办呢？我就到边防部队去采访啊， 那么有一个指导员，连长指导员跟我关系很好，他说那你想想我们连队应该配合你做点什么。 嗯， 后来呢我一看呢，他们连队养了一只那个猴子 啊， 是山上捡到的，然后呢部队养了一群猪，那么有时候呢猪啊要带到山上去牧猪。 嗯， 为什么？因为山上有野草，就可以少喂一顿粮食。 嗯， 那么呢就带着猴子赶着猪到山上去放猪， 猴子能帮着放猪。 然后呢我就写了一篇，而且现在猴子牧猪 啊， 就是这个猴子。哎，我就说那个猴子啊，他跟边防官兵啊、 嗯、 感情非常好。 嗯， 他能模仿边防官兵的一些做法，比如早上他就会主动拿一个棍子把猪赶到赶出去，到了傍晚然后又把他赶 回来。 嗯，然后呢猴子牧猪，然后我就这样一写吧。 嗯， 报纸果然登来， 对 吧？ 新鲜的， 哎，就觉得很新鲜啊！又那一种事情， 对， 好像登在《光明日报》上，还登了好几个地方。反正就这样，我们反正登一个地方也算一篇的 啊。 这样一弄吧，任务是完成了。 嗯， 完成了。但是呢，好像谁啊？是哪个报纸的？《光明日报》哪个报纸啊？他在各个省啊，他有记者站的。 嗯， 那有一个记者站的呢，那他不太相信。他说他也来调查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是编的吧。 这个我就突然就抓下来。 啊， 这个如果当年如果制造假新闻，那个是要是处理的。哎呀，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开始我们那个领导跟那个前来调查的记者说这个边防部队很远，走路要走半天的，你们还是不要去吧，又是雨季什么，说了半天人家 还特认真。 哎，很认真，一定要去。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就跟他商量。 嗯， 他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们把那个猴子呢藏起来，然后我们挖一个坟就说那个猴子死掉了，然后又把它埋在坟里面去了，然后生病死掉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呢，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还是不能编造。但是呢动物的灵性啊，它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比如动物小说， 嗯， 是吧，它是允许虚构的。 对， 可以把动物跟人的感情，把动物的灵性啊，可以用艺术文学的色彩把它表现出来。 嗯， 所以呢这篇新闻报道以后，我都不敢再写那个编写的那东西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写，想写动物小说。 沈石溪的第一篇动物小说依然基于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后面的创作当中又有哪些有趣的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沈石溪，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